十点的复兴门桥，连接西二环与长安街的这座立交桥，建成于1974年，是北京城区最早建成的木须叶形互通式立交，也是北京市的第一座现代立交桥。私家车99.9，进入加速第五站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忙碌高压的工作，漫长的归家路，拥挤的春运大潮，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。在这个春节，让爱回家。 FM 999与庞大集团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。 身为庞大集团的一名员工，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，我只身在外忙碌，很少有时间回家。在为客户服务的时候，特别是看着一家人来买车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父母和妻儿。每次给家打电话，他们总是叮嘱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，要好好工作，不要惦记家里的事。羊有跪乳之恩，鸭有反哺之义。我知道世间诸事皆可等，只有孝敬父母不能等。我知道家人无时无刻都在想我，惦记着我，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客户满意，我只有选择坚守，舍小家为大家，为客户，这就是庞大人的爱心与担当。尽管如此，今年春节我一定多腾出时间陪父母陪妻儿，用行动告诉家人我也爱你。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。 FM 999携手庞大集团，让爱回家，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，用爱让幸福延续。 们生活颜色比天黑，不想负责的就误解，爱情像沉睡，氧气剩一些，无法呼吸的瞬间，还是把狂奔的气泡下，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准在不同天窗飞。 爱的人爱

吸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中午想吃什么？可乐加鸡翅，可乐加鸡肉卷，还是可乐加汉堡？ 又是可乐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 我以为你跟我一样也很喜欢喝可乐嘛。 可乐是人们喜爱的西式饮品，由于含有较多的咖啡因，具有兴奋神经、提神醒脑、开胃利尿的作用，但咖啡因属于毒马品，饮用过量也能中毒成瘾，并非是人人皆宜的。由于咖啡因对中枢神经有较强的兴奋作用，儿童饮用后可引起精神烦躁、不守纪律、学习成绩下降等。另有研究证明，儿童多动症与饮用可乐有关。新婚男士饮用可乐饮料会直接伤害精子，影响生育能力。受伤精子一旦与卵子结合，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或先天不足。常饮含咖啡因饮料的妇女难以受孕，喝可乐又吸烟的妇女怀孕更难，故育龄妇女不宜饮用。饮含咖啡因的饮料过多，会使血脂升高，容易加剧动脉硬化。高血脂患者多饮会加速病情的恶化。咖啡因在尼古丁诱变物质的作用下，易使身体某些组织发生突变，甚至导致癌细胞的产生。为避免上述危害，应改变吸烟同时饮用可乐的习惯。养生小贴士：碳酸饮料危害健康。碳酸饮料几乎不含营养素，因此被营养学家列入垃圾食品，但是其糖分含量却很高，长期喝容易导致发胖。专家建议尽量少喝碳酸饮料，以茶代之，尤其绿茶为最佳，哪怕喝白开水也比喝碳酸饮料好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间断，我因为你而转，一

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，是霍克大亨的一名部属，很会拍马奉迎，只要主子开口讲话，他便鼓掌喝彩，久而久之成了习性。一次，霍克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去视察一处矿山，约翰随同前往，途中飞机突然发生故障，失去控制，飞行员连忙吩咐快速跳伞，然而降落伞只有一个，生死攸关。霍克大亨当仁不让，率先将伞抢在手里，对约翰说了句上帝会保佑你的，纵身跳了下去。这时求生的本能使约翰做出一个超常的反应，就在霍克纵身下跳的瞬间，他一把抱住了霍克的身子，也随之跳了下去。降落伞如何承载得起两个人的重量，啪啪连着断了两根伞绳，霍克吓得手脚冰凉，大声喊叫让约翰松手，并许之以千万美金提升他当总经理。然而霍克的条件多么优厚，约翰都毫不动心，如一贴膏药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。霍克急得大骂，突然他急中生智，平定一下心绪，大声讲起话了：女士们，先生们。话音刚落，奇迹出现了，只见约翰条件反射般连忙鼓掌喝彩，他竟然忘了场合，这一拍手不要紧，整个身子如一颗炸弹般往下坠去。脱险之后的霍克看得真切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道：幸亏他有这个习性，不然。简单生活格言，约翰拍马奉迎，只要主子开口讲话便鼓掌喝彩的习性造成了他的悲剧。缺点谁也避免不了，只是不要使他沦为习性，一旦成为惯性，就成了人的致命七寸了。 爱你。